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十七集。 千姿，你坚持一会儿，我马上到。 喊完这话，江炼自洞口缩回来坐起，鼻尖渗满细汗，脑子里飞快地想着， 该怎么办？怎么才能过去？ 小炼炼，这儿过不去，咱们赶紧想办法找新路啊！ 神棍虽然没能看到那头的情形，但听到江炼喊话，也知道多半是找到孟千姿了。这种九曲回肠，走两步就迷向，找新路谈何容易？再说了，找到新路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江炼试着去踹石洞，可惜这是石头而非豆腐，根本没用。他一遍遍扫视着自己拖在地上的衣服、装备、背包、喷火器。他一把拿起喷火器， 快，把我们的水都拿出来，盖子都拧掉。 说完，一按压阀，大棚的油火便向着那小洞内吞卷过去。雪姬怕火，叫着跑远了。神棍虽然不明白江炼的用意，但还是埋头照做。两人都背了包，一共四小瓶矿泉水，因为在水里泡过，在冰里待过，瓶身都是冰凉，甚至还有点冻手。神棍犹豫了一下，把四瓶都打开了。石头不是木柴，没有办法助燃，烧了一会儿之后，那火就熄了。江炼抓过矿泉水，用力地捏着瓶身，把冰水洒在浇过的洞壁上。刹那间，白烟腾冒而起，发出嗤啦的声音。很快，又传来石块因热胀冷缩而皲裂的脆响。江炼退后两步，拔枪向着洞里射击，然后上脚猛踹。神棍听到碎石崩落的哗啦声，这洞虽然没有轰然崩塌，但是扩大的幅度已经相当可观了。江炼眼见差不多能够过人了，也顾不得那一处的山石依旧烫热，再次伏下身去，手脚并用，终于成功爬了过去。片刻前，他也曾勉力看过这头的情形，但当时注意力都在孟千姿身上，现在要部署救人，通关四面，才觉得直如一盆冰水兜头浇下。这里是一个无底洞，周围山壁如桶，他爬出来的那个洞口如开在了桶壁上，再多跨几步就是悬崖，而孟千姿悬吊的位置差不多是在洞的中央，距离桶壁远不说，还高出了十几米。 这要怎么救？岂不是只能干看着？ 江炼脑子里一团乱麻，不忘向孟千姿喊话， 千姿，你千万报警了，我在想办法了，很快。 现在唯一还算优势的大概就是这山壁嶙峋粗糙，易于攀爬。江炼从爬洞里抓过神棍塞过来的物事，穿好衣服，背好背包，心一横，徒手向着上方爬去。其实爬上去，除了能更近一点看到孟千姿，跟他说话方便点以外，他也不知道还能再做些什么。但管他呢，先爬再说。爬了几米之后，江炼左侧的肩膀开始隐隐作痛。这些日子他伤口还算愈合得不错，但徒手攀爬这种强度还是超出了目前身体所能承受的。江炼憋红了脸，嘴里吸着气继续往上。孟千姿垂目看见他，见他脚下不断地滚落碎石，紧张到手心冒汗，一时竟把自己的处境给忘了。神棍也从洞口探头出来，这一瞧，虽然人是跪趴在地上的，腿肚子还是吓得直打颤。 老天哪，这两个人两种处境，两头都不敢看，这头是脚一滑就完蛋，那头是手一松就去见马克思，还有啊，孟小姐抱着的那个又是谁啊？难道是冼家妹子啊？ 身侧突然有温软的拱动，低头一看，是那只雪鸡也钻了过来，和他同样仰着脑袋看着上头的进展。 江恋爬到和孟千姿差不多平齐的位置，大口喘息着停下。袖珍手电的光有限，神棍又从下方给补了一道。这一补把孟千姿抱着的那具冰尸照得泛亮，反而更看不清楚面目了，只知道是个冰人。 千姿是跟他七妈一起进洞的，那个难道是七姑婆？ 不过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眼下活人要紧。他抽了绳索在手，手上微微发抖。 我可以扔个绳头给他，只要他抓住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可能，距离太远了，扔不过去，而且以千姿目下的情形，绝对腾不出手来抓绳子。再说了，就算他抓住了，也只会猛荡下来，直直冲撞上石壁，不死也残。 江恋的目光忽然落到了下方看热闹的雪姬身上。 千姿，你还可以扶山兽是不是？ 孟千姿双臂发木，现在他抱住的已经是冰尸的脚，再往下就没有退路了。 他能飞吗？把他叫过来，让他到我身边来。 孟千姿发出了一记很轻的呼哨，那雪姬的脖子一挺，过了一会儿扑棱棱飞到了江恋身边，小脚爪扒住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。背包里的绳索够用，江恋四下看了又看，先拿出一根，将端头死捆在斜处的山石上，又绕穿过自己的腰，然后把另一端递给雪姬。 来，咬，咬住。你飞过去，绕着上头那个人绕一圈，绕一圈，懂吗？ 雪姬显然是不懂，这事儿得指望孟千姿。江恋放慢语速，不让声音带出自己的焦躁来，以免影响孟千姿。 千姿，你听好了，我过不去，但雪姬可以把绳头带过去。我要把绳子绑在冰尸身上，你懂吗？用绳子给你架桥，你要让他明白你的意思。 这有点太复杂了，但孟千姿没那力气往回喊话了，能做到几分是几分吧。他尽量提高音量，答应了一声。江恋拍了拍雪姬，雪姬扑腾着翅膀，带着那个绳头一路掠飞过去。他果然不会转弯绕圈，擦过冰尸腿部时就把绳头扔了下去，然后于事不尽，持续飞到了对面的山壁上。万幸这绳子挂在了孟千姿的头上。孟千姿喘着粗气，拿牙齿咬着绳头，把他拽过了冰尸的小腿。江恋看得呼吸都快停了。 很好，这绳已经绕过冰尸双腿了，问题在于该怎么打结呢？ 孟千姿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他咬着绳头，双臂又抱紧了些，然后只拿鼻子呼吸气，尽量扭转头，把绳头往这边拉紧的绳身上凑上去，好不容易才把绳头搭上了绳身。他继续一再挪头，把绳头搭挂在绳身上的部分一点点扯长，再然后一口咬住两者的搭挂处，拿舌头去嚼挑，试图用嘴来打结。也亏得山鬼携带的绳索都是比较静韧但是直径偏细的静力绳，要都是麻绳粗细，他得长一张雪野人那样的血盆大口才能这么操作。过了一会儿，江恋就见他头猛然一偏，咬着绳头一紧到底，第一个结打上了。不过这还不是最关键的，孟千姿后背汗出如雨，他急喘了几口气之后，猛然松开一条手臂，闪电般缠脚上了绳身，又迅速抓住了绳头。与此同时，一条腿急速抬过，脚踝也成功勾住了绳身，并且缠绕了一圈。他的这个策略是对的，绳子已经跟冰尸接在了一起，他就得尽量把身体跟绳子捆绑在一起。但这一系列动作动静极大，在下头的神棍看来，孟千姿几乎是要掉下来了，于是没能忍得住惊呼出声。 哎呦！ 孟千姿就在神棍的惊呼声里，把打好的那个结又加固成了死结，这才精疲力尽地垂下头去。现在他有部分身体重量搭在了绳上，比起方才绝望的爆掉要好很多了。江恋也长出了一口气，声音轻松了不少。 千姿，让雪姬回来，还得多搭几根。 他选了另一块斜出的山石捆绳，分散受力点。这根绳从自己的肩肘绕过，而被雪姬带飞过去之后，缠绕在了冰狮的腰上。第三根如法炮制，捆死在了冰狮的膝盖处。三根绳这么一牵，形势顿时改观。孟千姿的双臂、双腿，包括上身，分搭在三根绳上，身体几处着力，轻松太多了。他开始尝试着往江恋的方向爬，这爬也不容易，因为冰狮是吊在锁链上的，不是固定住，这头一扯，整条锁链都在晃动，那三根绳也像颠簸在浪上，忽颤忽颤。好在孟千姿是个练架子，这种凶险对他来说远谈不上要命，倒是神棍看得心惊肉跳。他嘴里喃喃地把远近诸神都给求告了一遍。 哎呦我天哪，玉皇大帝保佑啊，上鬼奶奶保佑孟小姐和小恋恋平安，耶稣基督上帝保佑。 江恋先前还紧张，不过内行看门道，看了一会儿他就知道孟千姿足可应付，渐渐放下心来。心境一变，看到孟千姿在三根绳上闪转腾挪，不觉得好笑。 千姿，你这爬的好像一只蜘蛛啊。 孟千姿人在高空，下头就是无底深渊，再有把握也免不了战战兢兢。忽然听到江恋来了这么一句，哭笑不得，一口气岔住，腿脚酥软，在绳上趴伏了好一会儿，才没好气地看他。 你才是蜘蛛呢，蜘蛛是结网的，网又不是我结的。 也对，我结的。 呸，一只大蜘蛛精。 不过说实话还真像，每一根绳都是从江恋身上过了一道，或腰臀或大腿，这才牵拉出来的。孟千姿记得在西游记里，蜘蛛精就是从身上放丝的，跟他这五花大绑的模样如出一辙。他可真不想爬过去，但不爬能怎么着，就这一条路他又不能飞了。快到跟前时，他舒了一口气，向着江恋亲过来。江恋伸出手去，一把揽住了他的腰，把他搂进怀里。孟千姿伏在江恋的胸口，咯咯笑了起来。他原本身体绷得死紧，而今终于松弛，只觉得余愿足矣。不过笑着笑着就顿住了，起初气喘不匀，后来只觉得心跳如鼓，和江恋的心跳混在一起乱作一团，那些后怕畏怯发怵后知后觉，此时才把人给绝住。江恋的身体微微颤抖，手上搂得更紧了些，看游在半空中晃动的那些绳索，觉得方才的一切恍如梦境，但这梦做得太运气了，每一个节点，每一环，每个瞬间，好像如果抓不住，就永生永世抓不住了。他埋手在孟千姿发间，舍不得撒手，好像几辈子没见过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孟千姿抬头看他， 江恋，你香的好难闻啊。 说实在的，江恋也觉得自己香得太过了，但这话从孟千姿嘴里说出来，还是在这样劫后余生的温馨时刻，让他怪没面子的。他昂了头，抬了下巴，睥睨地看着怀中的姑娘。袖珍手电还别在他的衣领上，光更加暗淡，拢着他年轻而又狼狈的脸。脸的一侧磨破了皮，有细小的破皮卷起，还有一处皮下渗了血，泛了青。孟千姿伸手出去，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，柔声问了一句： 脸这儿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地太硬。 江恋一下子笑了，他那点别扭和故作不悦都没能持续到两秒，那是拼命钻洞时在地上磨的，没有感觉到，也没觉得疼。现在拢在孟千姿的手侧，反倒有些痒。江恋说着，低头看他，手电光也随之低下，被孟千姿蓬松而卷曲的长发遮挡，在根根柔顺的发丝上泛着温柔莹亮。江恋忍不住去吻他的嘴唇。将吻而未至时，忽然一道雪亮的手电光唰的一下照过来，恰自两人的中间切过。这光照之强，江恋忍不住闭眼，孟千姿忍不住皱眉。下方传来了神棍惊讶的声音： 小恋恋，你和孟小姐是在谈恋爱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